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宁愿辛苦也不怨命，心坚始终会高升。 吸收下新知识变强劲，个个都注意学问无止境，样样嘢留神认真兼夹醒，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心就是成， 始终有一天举世惊，狮子一敲够强劲，猛冲刺我哋步步就高升，人人够卖力，老虎都要拼，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我哋有温拿乐队嘅呢一首《齐心就是成》，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今朝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啦，有钱佩佩嘅提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2月17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就系正月十七啊！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85%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出边咧真系有啲风啦，唔单止有啲风，仲会有啲雨添噶。咁啊，如果喺外边嘅朋友咧，真系要特别小心啦。今朝第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大家嘅，我相信咧大家呢一排咧都系好受住呢个疫情嘅困扰啦，大家咧都觉得有啲彷徨啦，有啲担心啦，咁我相信咧，我哋香港都经历过好多次大大小小不同嘅事，我哋都可以挨得过，亦都可以齐心咁样咧，就系挨过嘅。相信齐心就是成，只要大家咧都出一分力咧，相信一定可以有更美好嘅明天嘅。咩意思？宅喺屋企啦，待喺屋企就唔好出咁多街啦，系咪？即系有必须要嘅，可能嗰日系你需要翻工嘅，喺放工嘅时间。经过要买嘢嘅时候就买咗佢，唔好特登返咗屋企又再出去，或者星期六日冇特别嘅事呢又唔好特别出去，特别呢就係话去探下人啊，约下人一起饮杯咖啡啊，哇呢啲情况真係可免则免啊。不过当然你要开工嘅，多谢你继续紧守你嘅岗位，就好似所有的士司机大佬咁啦。在这里都要给个 like 你们啊。 寂寞的稀客请你留步，何妨大家也同路，初初认识请君不必惊愕，沿途共结伴有何不好，上的标志使我停步，茫茫人生有歧路，清楚目标今天不需观望，何时达终点却未知道，天涯尽眼望，古怪不愿见到，世间有歧视。 后有人奋然到。若遇到失意又愤怒，遇着幸福应叫好，终点何处必须自己指定，为你做司机有路相告。寂寞的气下请你留步，何妨大家也同路，初初认识请君不必惊愕，沿途共结伴有何不好。路上的标志使我停步，茫茫人生有歧路，清楚目标今天不需观望，何时达终点却未知道。幸福应叫好，终点何处必须自己指定，为你做司机有路相告。 冇错，带嚟咧有呢一个嘅张伟文，我哋靓声王嘅呢一首《的士司机》啊，咁当然啦，我知道好多的士司机大佬咧都好即系齐心，咁啊亦都系即系帮香港咧走出呢一个嘅逆境嘅好好司机，咁啊因为咧嚟紧我知道有一啲个的士司机大佬咧就会帮手咧，就系接咗一啲确诊嘅病人咧，去到一个嘅地点度，即系等佢哋可以安心咁养病啦。咁所以咧，即系要感谢呢一班咁伟大嘅的士哥哥。咁当然啦，除咗的士哥哥之外，其实好多喺做前线嘅朋友，我哋都真系好要好感谢，好感谢。无论是医护人员也好啦，或者是所有即是抗疫的朋友仔啦，无论你是负责打针又好，你负责去检测又好，甚至乎可能你是一个文书的工作，你前线管秩序的朋友仔都好啦，其实个个呢都为呢一次疫情呢就係好好努力。仲有一班记者嘅哥哥姐姐啦，你哋都紧守你哋嘅岗位啦，咁真係要多谢晒。特别可能是医护人员啦，咁啊，加上就可能系揸呢一个即系我哋叫做救伤车，系啊，喺救伤车嘅照顾我哋病人送到去呢一个医院嘅朋友啦，全部咧都系无言感激你哋。如果冇你哋嘅帮助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做一般市民嘅都好彷徨啊。希望今次疫境啦，可以尽快咁过去。好似我哋第一首歌咁，齐心就事成。我哋全部都怀着一颗感激嘅心，事情好快就会走出黑暗。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照落泪。仿佛像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令到事业爱却伴醉，官父正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 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上了夜里静悄，像偷似熟睡。最爱笑，但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怠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 永伦谭校长的这一首无言感激，多谢每一位在前线为我们服务的每一位的朋友。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又为18度啊，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风势颇大，星期六嘅时候咧系会显著转冷，雨势系会较大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系持续有雨，气温系下降至到十度左右。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福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 浪蝶烟灰，当初不自爱，莫等待。别恋敢留意，识取少年时，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少年时，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浪蝶英灰，当初不自爱，莫等。错不自爱，莫等待。 的确系，如果你未打针嘅话咧，唔好等待啦，嗱嗱声去打。相信咧，而家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想打啦，但系又发现条龙好长啊，又唔知点样预约啦。只要你开声，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会帮你手，话俾你听点样可以约得快啲，同埋去嗱嗱声打嘅。当然啦，真系唔好犹豫啦。不应再犹豫啊，因为抗疫咧唔系单单净系你一个人嘅事，系全部人一齐都做紧，点可以又冇咗你嗰份呢？系咪？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 Sam 虚嘅莫等待，呢、这个时候我哋有蔡国权啊。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意。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稽，更兼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回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梦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门外。但那天开始，我渐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 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渡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邱国权不应再犹豫，未打针嘅真系唔好再犹豫啦。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29，我哋呢个时候先听5:3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清晨上嚟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宗属输入病例，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约7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大约7000宗初步阳性个案入面，有一啲系由私人化验所，仍未送往卫生防护中心。佢又话有二十间长者或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职员感染，中心会跟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现时有2654名确诊或初步确诊人士在各间医院留医，另外有约20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有17名确诊者情况危殆，而过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离世，包括1名3岁女童、1名18岁女患者，其余7个人由37岁至97岁。澳门再收紧由香港入境人士措施，今朝6点开始，经港珠澳大桥到澳门人士在大桥口岸做核酸检测之后，需要等待大约6个钟头，有结果之后再分流。检测阴性可以安排到医官酒店进行医学观察，阳性就会送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澳门当局话，新措施是因应香港疫情变化，减少医学观察酒店内传播的风险。澳门昨晚再有一名入境当地的41岁本港女子在酒店医学观察，昨日的核酸检测为约阳性，列为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另外，昨日亦有另一名前日坐金巴到澳门的46岁本港男子，采样结果为阳性，列为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需要转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各州长举行防疫会议，宣布3阶段的解封方案，最快到下个月20号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首阶段措施是取消全国零售商店的入场限制，民众进入店内要戴口罩，不需要检查疫苗证书，私人聚会不受疫苗接种状况限制，若果有未完成接种人士参与，仍然需要进行跟踪，仍然需要进行追踪。第二阶段预计下个月4号开始可以举办跨地区大型活动，酒吧和夜店会重开，入场人士必须已经接种加强剂或者有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进入餐馆和酒店的人士只需要符合已接种、已康复、已检测其中一项条件。若果医院情况许可，下个月20号将会实施第三阶段，到时将会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净是保留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定期消毒等要求，以及部分特定场合要进行额外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34点，跌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5点，升3点。

在悲，莫在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阿 Lam 林子祥，莫再悲，都是的，我成日都讲呢，开心又是感觉，唔开心又是感觉，点解要成日都要皱起个眉头，成日都要令到自己唔开心呢，是吧，有烦恼嘅当然呢就可以慢慢拆解嘅，咁如果你烦恼揦埋一执嘅话呢，其实件事系唔会有帮助，甚至乎呢你只会諗到牛角尖嘅啫。最紧要呢就系、是积极咁样去面对，每人做少少咧，件事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带嚟有林子祥呢一首《莫再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缓缓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调，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有情如你，浓情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你心内，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一首爱的歌 首风通的歌，虽然碰破爱破，遗忘从来不太易，心底里的歌，讲到就是这爱情。 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底下，听这首听风的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呢？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85%嘅，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有的壮志骄阳，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是5点45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又为1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是颇大，星期六是显著转冷的，雨势是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是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嗱，呢排咧，大家都即系为呢个疫情而奋斗啦。相信咧，即系好多朋友如果觉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咧，其实都好担心嘅。所以嚟紧又转冷咧，真系要好好咁保重身体啦。如果唔系咧，觉得有少少头赤赤啊，个喉咙有少少痕啊，咳两声啊，其实自己就真係好担心。唔单止担心自己，其实最担心呢就係传染到俾屋企人。究竟自己系咪感染到呢个新冠肺炎啦，定系一般嘅伤风感冒呢？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咁保重身体。你话除咗好好咁保重身体之外咧，仲有一样嘢系必须要留意嘅，就系、是、喺政府即系实施一系列嘅呢嘅防御措施当中咧，就有呢个疫苗通行证啦。其实咧，而家已经啲 D 类嘅餐饮处所咧，已经系实行咗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啦。除非有因为有医学原因获发呢一个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啦，否则咧就喺12岁或以上嘅人士进入呢啲 D 类嘅餐饮处所咧，都必须已经系至少打咗一剂嘅新冠疫苗嘅。咁而呢一个嘅措施咧，去到呢一个嘅2月24号咧，就系全面喺所有食肆推行嘅。咁亦都要喺呢度提一提所有餐饮处所嘅朋友啦。咁啊，已经系即系呢一个嘅验证嘅二维码扫描器咧，系咪已经系即系？已經 update 咗咧，相對地呢個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係咪已經大家都已經轉咗做 3.0.2 版本呢？如果未嘅話咧，其實可以望一望，再唔係咧就即係要重新咁樣去整理啦。提一提大家呢一個嘅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咧，唔需要剷除然之後再裝嘅。如果你想 update， 其實好簡單嘅啫，只需要你咧係将佢更新就得噶啦，咁可能你年纪大嘅未必可能即系应付到呢一个换转，请啲后生嘅帮你啦，系嘛？咁如果换到系呢一个新嘅版本咧，就会显示到咧就你一个疫苗接种嘅记录二维码。亦都我知道咧，有啲老友记未必知道咧，原来呢一个安心出行里边咧可以上载到你打疫苗嗰一个嘅记录噶，唔系叫你影张相，系上边咧有一个嘅二维码，你可以扫一扫呢喺呢一个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里边，你扫一扫你一个二维码咧，就可以将你一啲打咗针嘅记录咧，就系记录咗喺呢一个安心出行度。如果你亦都 update 咗，即系即系换转咗呢一个程式。上載到去呢、這、一個安心出行喺呢一個 3.0.2 嘅版本裏面咧，你每一次 do 呢一個嘅安心出行嘅時候咧，就會同時間咧顯示到你已經係打咗針，亦都係打咗幾多針。几时打等等呢啲资料都可以显示到嘅，就唔需要有啲哥哥姐姐话帮我睇。哎呀，我唔识，我要带住张纸啊，或者我影住张相啊，都系嗰句啦。如果唔识嘅，可以请教一下啲后生嘅。再唔系嘅，自己搵架手机试下咯。成日喺屋企咁流流长，系咪喺张疫苗针纸上边咧有两个 QR code 嘅，有一个系右上角，一个咧就系左下角。嗱，我冇记错系咁嘅。右上角嗰个唔系嘅，系左下角嗰个 QR code 先至系。你试下即系入到去呢一个嘅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嗰度，然之后咧你就将你嗰个画面咧就系推一路推向右。向左扫，然之后你就会揾到一个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然之后你进入去咧，佢就会有一个位置叫做电子针卡、豁免接种疫苗证明书等等呢啲位置嘅，然之后咧你就可以揿个加口行入去，然之后佢就会有个好似相机咁样嘅样啦，然之后你就系扫一扫你一个嘅右下角嗰个二维码。咁咧就会将你嗰个嘅针纸嘅记录咧，就系上载去到呢一个嘅安心出行度啦。系咪有啲复杂咧？慢慢嚟，做下就识噶啦。 连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呢排真系有呢个感觉啊！成日都觉得好想同某一啲朋友出嚟食饭啦、饮嘢啦，或者系睇戏啦等等呢啲嘅情况，真系有一种那天再重聚嘅感觉。咁啊，相信咧，即系唔系净系得我有呢个感觉，亦都应该好多朋友都有呢个感觉，好想好想。不过大家都系坚守住，希望咧可以呢个疫情早啲过去嘅，咁唯有忍住啦。咁我哋可以透过呢一个手机去互相问候啦，透过呢个电话嘅视像咧互相去见面啦，尽量咧就减少出街嘅机会啦，尽量咧就系减少面对面嘅机会，特别系你爱嘅人啦。当然你同住嘅人咁梗系冇问题啦。或者可能唔同住嘅屋企人啦，唔同住嘅爱人啦，唔同住嘅朋友啦，等等呢啲咧，大家都真系要好担心，系咪自己见面系当然好开心啦，但系又唔知自己有冇问题，亦都唔知佢有冇问题，系咪？大家互相传染有惊咯，咁所以都系少啲见面好啲啦。邱瑞强嘅《那天再重聚》之后，我哋有总有你鼓励啊！呢排咧喺呢一个手机上面咧，都收到好多朋友嘅鼓励，希望大家咧共同抗疫嘅。多谢晒全给我所有呢啲鼓励嘅朋友。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系，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啊，嗱，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呢个灰甲啦，就讲咧呢个可能就系呢个甲癣嘅问题啦。讲起癣咧。嗯，哇，其实咧身体上面唔同地方咧都有机会出癣噶噃，咁啊今日集中下讲下唔同嘅癣啦，好冇？嗱，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呢一个嘅广告卖咧话，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喺呢一个屁股嘅附近，大髀内侧咧都会有一啲嘅癣会出现噶，咁系唔系都常见嘅咧？ 特别咧喺香港，如果系开始潮湿啦，咁样咧湿湿立立嘅环境咧，啲癣咧就最中意噶啦。咁咧有机会咧就感染到我哋人体嘅皮肤啦。咁头先佩佩所讲，通常咧啲癣咧就最中意一啲咧，譬如皮肤嘅接位啊，啲唔通风嘅地方啊，例如髀罅啦、屁股罅啦，甚至乎有时咧去到腋下啦。总之咧。一啲两块皮肤搭住噏住嗰啲位咧，就最中意出癣噶啦。 咁呢啲位置出癣咧，通常系会甩皮啊，定系咩情况先至会有即系会痕痒出现嘅咧？ 通常啲病人咧会同我哋讲话，会痕嘅，咁咧就有红疹，亦都会甩皮，严重嘅情况咧，甚至乎有啲龙头仔会出噶。咁癣咧就个样子就好得意，因为咧佢唔系话同普通一杯皮肤发炎啊，一笪红咗咁简单，通常咧系一个环状一个圈咁样嘅，而嗰个圈咧最典型咧就系喺个圈嘅边根咧会最红、最凸起肿。同埋最多皮屑，如果喺个圈嘅中间咧，反而咧就会比较冇咁紧要噶噃，反而会可能会清啲啊，唔系咁红啊咁。咁啊，通常就一个圈、两个圈，比那位置、接位位置，甚至乎去到咧喺个肚啊、背脊身啊，都会有噶。 咁嗱，即癣系咪即系越拗佢会越大笪啦？定系会我拗完嗰个有癣嘅地方，我拗一啲健康嘅皮肤，亦都会惹到嘅咧？ 嗱，因为咧癣系啲真菌感染啦，都系传染翻嚟啦，所以咧，譬如话你只手拗完一个位置，拗第二个，理论上系有机会嘅，甚至乎咧，譬如有啲病人有只脚癣，佢咧每日去着一条长裤，咁有机会由嗰、那个。那个裤头去带咗啲癣去个比那位置啊，去个腰间嘅位置啊，都有见过噶。所以咧系可以由一个身体位置掂到第二个身体位置而惹开去，都有常发生嘅。 哦，咁听你咁讲，即系话唔好有第一个癣嘅出现，有第一笪癣出现嘅话就可以好麻烦啦。 嗱，理論上咧就最好就即刻治療啦。不過都明白，有時真係實際上你又好難話，哦，有一笪癣我就即刻去睇醫生，或者即刻會覺得，哎，係生癣啦，我要買藥膏搽啦。咁通常咧就 有得佢拗下噶嘛， 拗下或者啊，點解又會第二笪、第三笪出嘅？咁就通常先會去買藥膏或者尋求醫生治療，這個都常見嘅咁。咁啊，仲有一樣嘢都要提嘅，因為咧就有時，譬如有啲病人有貓狗啊喺屋企做寵物啊，咁咧有時喺貓狗上邊佢毛髮皮膚嘅癣咧，都有機會傳染到人類嘅，所以咧呢樣嘢都要小心 嘅。咁會唔會話有邊啲人咧係特別容易生癣嘅咧？ 嗱，因為癣係啲真菌感染啦，咁如果抵抗力比較弱嘅朋友咧，佢有機會個真菌落咗個皮膚嗰啲癣咧。就因為抵抗力唔夠，佢打啊嘛，咁咧佢咧就會越生越緊要啦。咁特別係啲長期病患嘅長者啦，例如糖尿病、腎病、肝病啲長者咧，有機會啲癣咧就出得好緊要，同埋好易受感染啦。 通常咧皮膚一痕咧，我哋梗係喺坊間買一啲即係止痕藥啦，即係可能話乾燥搽完就唔會痕啦咁樣。咁究竟我哋應該係先止痕啦，定係應該點樣先咧？即係我痕啦，我忍住，我死忍住，我唔拗佢就唔會再發落去咧咁。 嗱，因为鲜系啲真菌感染啦，咁其实基本上我哋都要杀清啲真菌，先至可以处理个问题，亦都令佢唔好再惹开嘅。咁好多时咧，我哋睇好多病人就会话：，哎，我去药房咧，个药房职员介绍咗药膏俾我搽，哎，止咗痕啦，吓。咁但系咧，好奇怪，医生点解我搽完好翻，但系第二个位置又出，或者咧？佢好翻咗兩日，第四日又嚟過，有得紅又走出嚟嘅咧咁。咁我哋見呢例子咧，實在太多啦。因為咧，好多時佢哋用所謂一啲坊間止痕消炎殺閃嘅藥膏咧，其實裏面咧係溝埋咗啲類固醇喺裏面嘅。咁就如果係有真菌感染，你俾啲類固醇藥膏佢，冇錯。佢真係會即刻一兩日會幫你止咗痕啊、消炎啊、退紅啊，會嘅。咁但係咧，如果有真菌喺裏面，你俾啲類固醇，嗰啲真菌咧會越生越惡嘅。咁所以咧，係啊，反而會有反效果。可能就係頭先講啦，初頭兩日佢會突然間哇唔痕啦、唔紅啦，但係啲癬如果越嚟越惡咧，佢好快會出翻嚟揾你，甚至乎咧會越生越緊要。 咁所以话即係如果有一笪红肿咗呢都唔好乱咁嚟啦，最好呢就係、如果你冇皮肤科医生嘅，咁睇返家庭科医生先啦、再严重啲就要转介呢、這个即专科医生啦，係咪好啦，咁讲緊即係大家都熟悉嘅可能脚癣，我哋今日唔讲住啦，身体上面除咗脚癣之外，仲有啲咩部分会生癣即係比较多啲嘅呢？ 嗱，头先讲咗啲股癣啦，大髀內側啦，屁股罅啦，屁股啊嗰啲位置啦，咁跟住咧，亦都譬如話有啲肥胖啲病人有機會咧，係個肚嘅接位有機會又有個癬嘅出現啦，又或者兩邊嘅腋下會有啦，甚至乎咧有時頭部都會有機會生癬嘅頭皮，仲有如果真係越出越多嘢到咧，其實。成身好多位置，甚至上埋块面咧，我亦都有见过噶。 上埋块面嗰啲系咪就系叫做汗斑啊？ 又未必系嘅，有时真系啲真菌感染，成个环状咧都可以上埋块面嘅。嗱，汗斑咧又系另一样啲毛菌真菌嘅感染。咁通常汗斑个样咧就唔系真系话成个圈咁样嘅，不过咧就一笪一笪一笪，啡啡地或者粉粉地红色。通常分布咧就喺个胸口位置啊、上背脊位置啊、心口嘅中间啊，甚至乎颈嘅两侧咧就见得多。其实呢一类咧，全部都系啲毛菌真菌嘅感染嚟嘅。 咁呢啲都系要对症下药嘅，因为佢都系会好痕噶嘛，系咪啊？ 冇错，冇错。咁就佢哋通常都系要用啲杀毛菌、杀真菌嘅药物。咁就有药膏啦，甚至乎如果好大范围嘅时候咧，要食埋口服杀真菌、杀毛菌嘅药咧，先至可以治疗到件事噶。 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听过一样嘢叫金钱癬嘅，咁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嗱，呢个俗称啦，有啲人咧就会叫做睇癬、金钱癬咁。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名字，其实咧有时啲盘状嘅湿疹咧，都系叫做金钱癬。 咩叫盘状嘅湿疹咧？ 嗱，湿疹咧，我哋可能好耐之前讲过啦，咁都系啲皮肤发炎啦。 系 咁啊，佢好似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咁样。咁咧，有时咧有啲我听过坊间会叫佢做金钱癬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想带出一点咧、就是，有时真系要揾家庭医生又好，皮肤科医生又好，睇清楚分辨好究竟系皮肤发炎、湿疹类啊，定系真系有感染、有癬、有真菌喺里边。因为咧，头先讲咗，如果你真系真菌啦，你搽啲类固醇药膏会有反效果嘅。但系如果你话佢本身系一啲湿疹嚟嘅啫，咁你去搽啲癬药膏咧，又唔会医到佢。所以咧。去断症分辨咧系好紧要噶。有时我哋如果真系分辨唔到嘅时候，或者真系模棱两可嘅时候咧，甚至乎我哋可以咧去扫下啲皮，即系个皮肤喺个笪红疹上面有啲甩皮皮屑，我哋扫佢啲皮去攞去做化验，去种下系咪有真菌喺里边咧，都常做噶呢个检验。所以咧，我嘅意思就系唔好立乱咧，就一痕咧就或者一个痕持续好耐咧就。 求其去坊间买支哦药膏有埋类固醇嘅，咁、可能就有反效果。真系要去分辨断定，究竟我哋系湿疹啦、发炎啦，定系真系有真菌有癣，而先可以对症下药啦。 我想问一下咧，癣咧系咪会反复咁出，即系医翻好又会好，即系又会再翻发，定系医翻好基本上就唔会再翻发嘅咧？ 嗱，如果真系感染嗰个位置清除咗啦，冇晒嗰啲真菌，理论上咧就医咗啦。咁但系都明白，因为癣咧系个环境惹翻嚟，或者个病人头先讲咗，本身佢有啲长期嘅病患，好容易感染就再发啦。咁所以反复一路惹咧都常见嘅呢样嘢。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譬如話用一啲藥膏殺真菌嘅藥膏，我哋會建議個病人，好啦，當你查咗一兩個禮拜，哦，嗰笪癣嗰個圈冇咗啦，唔痕啦，我都會建議個病人繼續用嗰隻殺真菌藥膏，起碼查咗一兩個禮拜，真係要清到佢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八八十十冇曬嗰啲真菌喺個皮膚上咧，先叫做希望再清咗佢，唔好咁容易復發，亦都要注重個人衛生啦，希望唔好再惹到下一次嘅真菌感染啦。 咁即係話咧，其實就唔好見到佢好似修復咗咧，就即刻收手，咁就要繼續堅持落去，起碼都堅持多個零兩個禮拜，然之後再俾醫生望一望，冇問題啦，先至好當真係好翻啦，係咪咁講咧？ 冇錯，冇錯。 咁即係呢啲真係好困擾嘅一啲皮膚病咧，真係希望大家都唔好有啦嚇。好，咁當然啦，注重呢一個環境衛生，自己個人衛生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李奕琦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講下唔同嘅皮膚問題啦噃。拜拜。 拜拜。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目曾我，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要是怕难过抱住我手，我只得千语万放在你心，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送你爱得火火，给你卖力唱二十首真心真意，你做工作因我动容，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K 歌之王啊，呢排咧就冇得去唱 K 啦。不过咧，听到好多邻居咧都喺屋企唱歌、啊。咁可能自己屋企又即而家买个咪好容易啦，系嘛？咁除此之外咧，喺冲凉房传出嚟嘅歌声都好多。咁确实系嘅，喺屋企真系冇咩好做，咁咪听下歌，然之后唱下歌咯。佩佩做节目嘅时候都一边听歌一边唱歌，唔知你听我做节目嘅时候都会唔会听到熟悉嘅歌都会咁做咧？哎呀，望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一个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亦都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唔紧要，听朝早星期五咧，慈佩佩会继续喺呢个清晨爽利咧准时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危机。两个人在通话后发声明，要求俄罗斯以实际行动化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又说至今未见俄罗斯军队大规模由乌克兰边境撤出，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侵略的风险仍然较高，需要极度审慎。两个人重申，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都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认为由美国和北约回复之中，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进行谈判，讨论降低欧洲军事风险的措施，认为是积极信号。俄罗斯将会做好准备开始谈判进程，但绝对不是以失去俄罗斯立场的原则性问题作为代价。这些问题必须和阻止北约向东扩张有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谈判能够寻求共识，拉近双方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普京亦强调愿意并准备进行谈判，而美国总统拜登亦表示准备开始严肃的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讲法是子虚乌有，目前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假消息。医管局说，目前有数以千计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社区等候送院，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俾病徵輕微的感染人士求診，目前有超過700宗預約。醫管局相信透過電話預約能夠最快地分流病人。醫管局又提到，指定診所仍然有為市民提供取藥及抽血服務並進行分流等，相信安排是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强，雨势较大。星期日及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中央会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政府防疫。特首林郑月娥发新闻稿向习近平表示由衷谢意，又说已经向中央提出具体诉求， 我哋请政界同埋学者分析一阵，听下 医管局嘅七间指定诊所，咁寻日咧系开始运作噶，求诊者咧系需要预约求诊。不过咧，专属车队方面就会到星期五，即系听日咧先至系开始投入服务。医管局就住相关嘅服务详情系点样咧，寻日都见过传媒讲解噶，一阵间会讲下。 过去两星期有60多个孕妇确诊，多过过去两年嘅总和。医管局妇产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欧阳锦全话。確診孕婦目前情況穩定，未見有重症，又說孕婦受到感染出現併發症和早產的機會比較高，呼籲孕婦要盡早接種疫苗。一陣聽下歐陽錦全講解。 有研究就發現，近98%因為有過敏病史的人士，經過免疫及過敏病科評估之後，其實都是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一陣間我們就會聽下專科醫生的建議是怎樣。 在新冠疫情下，不少人都要在家工作，打乱了固有的工作模式和时数。比利时政府认为需要适应，计划更改劳工法例，容许打工仔每星期工作4天，或者总时数不超过30天。